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明月清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网易云阅读、喜马拉雅联合荣誉出品。 这是刚才那个用双锏的燕北人， 叫做阿木海的西戎将领，把一个头颅扔到了蒙苍脚下。蒙苍的马烦躁不安地原地踏了两步，身边和他一样骑在马上等待的将领都大笑起来。蒙苍不仅是西戎主将，也是他们这些人心目中未来的太阳王。西戎的歌中唱，太阳照到的地方都将是西戎的疆域，那预言中的王似乎就在他们面前。不仅是这些将领，连这几千士兵都从心里狂热地爱戴着他，追随着他。况且蒙苍确实很有王者风范，不仅战场上节节胜利，骨子里还有西戎人的狂放不羁，野性十足。相比北院南院那些玩弄阴谋装腔作势的贵族，他既有狐狸的狡猾，也有狼的残忍，带着他们把大周人当作猎物来狩猎，实在让这些将领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。有探子回来报道， 那个打伤铁勒的燕北人好像在东南方出现了，带的人很少，只有十来个， 真是找死。看见乌鸦还敢过来，燕北人真笨。 将领们纷纷嘲笑道，他们对于文弱的大周人很是看不起。燕北阻拦了他们这么多年，虽然可恶，但也算证明了自己的血性，所以他们只管他们叫燕北人。铁勒在西戎将领中很得人心，他受重伤之后，大家都想为他报仇。要不是查云硕大王说要蚕食大周，他们一定全部兵力冲击燕北，屠城三天才罢。蒙苍身上就是兼顾了查云硕大王的谨慎和西戎勇士的热血，当然不是说查云硕大王不勇敢，只是从那次重伤后他身体大不如前，也不能频繁上阵厮杀了。还是蒙苍的性格更能和这批年轻的西戎将领打成一片。 王子，与嫣然已经是瓮中之鳖，我们回城吧，天黑前还能赶到呼延北营，这一片还是离燕北太近，天黑了不太安全。 身边的军师劝道。这军师还是赫连执意要他收下的，说以前是大周官员，看出西戎是天命所归，特地投奔而来，叫做罗玉泉，也确实有点脑子。不过这次的主意蒙苍可不太喜欢。没等他说话，那些西戎将领已经嚷了起来。 这里就是呼延河支流，穿过这片树林就是金沙口，在河滩驻扎多好。 还没玩够呢，怎么能回去？ 抓了那燕北人，把他绑在火上烤，割了肉来下酒，明天再回去。 蒙苍也傲慢地挑了挑眉，笑道： 你也太小心了，就算燕北王那个老头亲自来我都不怕。 罗玉泉见劝他不动，直接让士兵肃清树林，免得晚上有人埋伏。将领们见他这样谨慎到可笑的地步，都哄笑起来。士兵也不甚听话，蒙苍更是直接一挥鞭子，战马长嘶一声，绝尘而去。身后的将领都浩浩荡荡跟了上去，顿时林中一片呼哨声，西戎化的粗野叫骂声，还有互相用兵器打闹的声音连成一片。罗玉泉想起这些西戎人庆功宴时喝酒喝的打架，打赌打的削掉几根手指的事，在心里叹了口气，打马跟了上去。近来战局紧张，蒙苍也很久没有纵马，打幽州更是老实坐镇中军，因为之前打兖州他就身先士卒，还受了点轻伤，结果被父王写了信过来骂了一顿，不得不老实了起来。他也是爱好上阵厮杀的人，只是现在身为主将不得不收敛许多，许久没尝过血腥味了，连战马也跟着受委屈。正策马在林边驰骋时，忽然战马长嘶一声，原地蹦跳起来，发狂一般颠簸着。 跑，惊马了！ 身后将领们都嚷起来，也有笑的。西戎人都是马背上长大的，蒙苍更是四五岁就会骑马，惊马这种小事根本不用帮忙。 西戎五月草场盛会时，还有勇士特地刺马受惊然后驯服的比赛，博取心上人青睐的。蒙苍自己也不慌乱，他的战马是跟着他出生入死的，是野马群的首领，直冲刀阵也毫不含糊，这还是第一次进马。他笑着控住马缰，刚要说话，只觉得心神忽然一凛，那感觉非常奇怪，像有一根冰针直接穿透了他的后颈，寒意瞬间蔓延了整个身躯，那种恐慌是直触骨髓的，连灵魂也在战栗。蒙苍不知道那是人在面对致命危机时的直觉，他也来不及知道了。跟在队伍最后的罗玉泉只远远看见簇拥中的队伍忽然停了下来，马嘶声、西戎化的叫骂声和惊恐的怒吼声响成一片，蒙苍的金马将他高高颠起，几乎越过众人头顶。然而穿着西戎袍子的青年有着高大的身形，矫健得如同虎豹，控住马缰的样子一点不见慌乱，他脸上甚至是带着笑容的，气度惊人，像极了西戎人传说中的神之子。然后那一剑就这样从天而降，用剑的人罗玉泉是认得的，当年他也考过科举，世子聚在一起闲聊，说京中原有文举和武举，都说文无第一，武无第二，那武状元应该就是天下第一高手。但世子中有个没落的小士族很是不屑，说你们这些人就只知道武举人厉害，其实真正的高手都在大内呢。圣上的敬畏就不说了，最厉害的是一位东宫的高手，曾经只身闯过卫戍军把守的宫门，几千卫戍军也无法拦住他，直接杀进杀出，来去自如，最后还是用计才把他抓住的。罗玉泉那时不过是个战战兢兢的小书生，中举之后琼林宴上也曾偷眼看过东宫那位传说中的高手，意外的年轻，是个英俊挺拔的青年，穿着一身朱色锦袍，身边只有一把佩剑。罗玉泉不知道他的剑竟然这么锋利，那一剑穿透了杨树林黄昏时的晦暗，也穿透了蒙苍身上属于西戎的铁甲，像参天巨木被折断，玉山倾倒难再扶。无数将领嘶吼着怒骂着冲上来与他厮杀，要与那个穿着青袍的刺客同归于尽，铺天盖地的号角声传遍整片树林，附近的上万骑兵都在呼啸赶来，而罗玉泉只是呆呆骑在马上，看着蒙苍的身体跌落下来，被人簇拥在其中，鲜血涌出来，染透了布满蹄印的积雪。西戎的甲是很厚的，蒙苍更是身体强健，在关键时候甚至有闪躲的动作，也许他能活下来也不一定。凌烟阁上王侯已满，朝堂派系割据，罗玉泉所求甚大，西戎势如破竹，虎视眈眈，意图中原，是一拍即合的好事。他眼光这样好，趁着西戎使节在京时迅速投诚，日后封侯拜相也不是难事。他不知道那一剑会刺破他的美梦。蒙苍全歼燕北那支小队伍那天，严君玉早早去练枪，回来路上看见钟义海老将军的院落空了，问小太监，只说钟老将军搬回家里了。他只觉得奇怪，钟老将军没有家人，哪还有家里呢？回来和魏如推演军情，魏如有点心不在焉。严君玉也奇怪叶玲珑怎么没来找他，他说太子妃好像病了，所以玲珑不出门了。严君玉虽然胆大，太子妃的院墙他还是不敢翻的，问了几个宫女才听说前天太子妃不知道为什么看书看了通宵，可能是劳神了，所以天亮起身时忽然差点摔倒了，还咳了点血。严君玉吓了一跳，等萧景琰回来问他，他只说已请了太医。叶良宇也不像个好兄长，只说了两句药理，说是急火攻心。紧接着两天西戎都没有动静，严君玉紧张的浑身汗毛都竖了起来，推演了一天都不知道蒙苍葫芦里在卖什么药。敖仲将军何等老成，对他用奇谋是死路一条，把幽州周围肃清作为据点，步步蚕食才是正道。自己都知道的道理，为什么蒙苍却不知道，还忽然不动弹了？难道他是找到敖将军的破绽了？第三天战报传来，严君玉进入枢密院时一片喜气洋洋，原来敖仲将军主动出击，打了西戎一个措手不及，直接收回了幽州周围大片的疆域，连几个小城都打了下来，战线直接推进了几十里。 蒙苍的铁雾塔竟然不堪一击，直接退守了幽州。昨晚连传三条捷报，现在整个枢密院都欢天喜地的庆祝，连严君玉也被他们灌了两杯酒。应该高兴的，但严君玉却有点心神不宁，可能是蒙苍的阴影太大。幽州牧当年可是重伤查云硕的人物，也不敌他的谋略。严君玉实在怕这后面是更大的阴谋，推算不出，干脆去练枪。钟老将军的院落已经被清空了，他在里面摸来摸去，看见门后露出一点寒光，推开一看，原来是钟老将军常练的那杆枪。小太监说，钟老将军三天前就已经去世了，早就归葬祖籍了，只留下盔甲放入宫中供奉。严君玉坐在钟老将军的门槛上，也许真的是长大了，他不像以前一样爱哭，只是觉得心中空落落的，把头抵在门上，只觉得眼睛酸，并没有眼泪流下来。安南军开拔那天，自己问燕龙怕不怕，燕龙说人越长大，自己儿时心目中的英雄就越矮，等那个身影彻底消失那天，就明白是时候了。是什么时候呢？严君玉当时不懂，现在明白了。他抚摸着冰凉的枪杆，站在院落中，映着满天的月光，把整套枪法全部演练了一遍，从最开始的观落日，到自己创下的那招。英雄不在了，自己长大了，要当英雄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